锵三人行，各位好，法国帅哥朱利安，今天我们还请你坐台。 你好，郭老师。 对，但是要特别介绍的是李晓溪老师，本身您就是一位退休老师，而且我刚才打听一下，您是学越南语的，这跟法国有点关系。 对。 而但是你他主要的身份啊，是一名 NGO， 他还是前人大代表，不过是海淀区的人大代表， 最基层的。 但是现在特别遗憾，因为据说因为名额，因为种种原因，你都不是人大代表了。不是人大代表，听说呀，你很不高兴，你恨不能就应该让你当北京市人大代表。为什么你这么想当人大代表呢？ 我想做很多事情。 你想做什么事？ 有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我会方便，我会提意见吧，会有更好的效果。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关于北京水的问题，我当然我提的建议全是关于环境这方面的啊。北京水的问题，北京水资源紧缺，还有水污染也很严重。 你刚才讲到水的问题，为什么请这个李晓溪老师来啊？我是最近听大家都在聊这气候反常啊，是这个暑旱无常，就又下这最近北京又下这么大暴雨， 四季无常啊。 四季有什么叫四季无常？旱涝无常。 对， 你像说这一阵北京下的大雨，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啊，它还有好的一面。说为密云水库为北京增加了3亿立方米的水。朱莉安，你作为一个法国人，你在中国，你对我们这个环境啊或者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不敢恭维。 这具体说说。 说实话，这中国这环境确实是不好啊，确实是不好啊。从这个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来讲，这都能闻出来的。所以我一到，其实巴黎都算 鼻子大，所以闻 也许闻得更那。我一到巴黎啊，其实巴黎都算比较就是污染比较严重，但是我到巴黎相比北京，我都觉得我在呼吸大自然的空气。但是要在法国的话，你从乡下或者从这个其他地方到巴黎，你都觉得巴黎这个空气也是污染太严重了。 听说你的老家是在鞍山？ 对， 我知道鞍山呢很有名，有一个什么亚洲最大的玉佛院。 对， 但是听说你到那儿就骂人是吗？ 也不是骂人，我反正很不喜欢那个地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为什么热爱大自然？因为小的时候鞍山不是一个样子，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非常漂亮。我对大自然的感情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我的青少年都是那在鞍山度过的。但是我现在事隔了半个世纪，我再回去面目全非，我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但我不能否定，完全否定鞍山的这个建设成果，现代化程度比原来高了，高楼大厦多多了啊。但是我同时我注意到它的树比原来少多了，好多的山秃了，甚至有的地方把楼房就盖在山里面啊。你像那千山，那长白山山脉千山很有名的啊，原来的沿途是一片绿色啊，现在呢沿途全是盖满了高楼。我说为什么不喜欢玉佛院？玉佛院就是削平了两个山头，然后呢，投资了几个亿建立这么一个，据说是亚洲之最，所以我不喜欢它，它是以大自然为代价。 对，现在好像感觉有点得不偿失，实际上我们盲目在追求一些就是。大家现在尤其中国，因为都在说要奔小康嘛，然后要发展啊，要这个大家，所以他整天就把这些，甚至啊，我原来因为我是搞艺术出身的，所以就我一直特别关心就是艺术啊文化，然后也是感觉就是中国这方面有时候就根本就为了就是以先这个吃饱的名义啊，就是根本就忽略了，所以就好多人都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经济条件好了，我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那这个文化自然就好了，这个各方面艺术环境自然就好了，好像这个大环境啊，这个我们就有钱搞环保了，好像就是有的人他好像就是这样了。 朱利安说的这个我们原来就聊过，这个就发现中国人吧，一般就可以这样讲，他有私德但是不大有这种公德。你比如说好像我个人交往啊朋友当中，我也讲要做好人呢，要什么， 对， 但是对于这个公共问题，确实是有一句话，当年我们学的有一个古埃及的什么暴君曾经说过，说在我死后哪管水滔天。他有的时候确实是，你不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你说我管得了那么多的事儿？现在你国家跟外国人都说呢，说你要看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呀，我们很多东西很落后啊，我们也不能像你欧美国家，你也有那个能力，也有这个技术，不排污、减排污， 我们这个现在正是求发展的这个阶段呢，你得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 这个我们这也不是在说说中国人不好或者欧洲人好， 对， 这只不过确实不可否认，从客观角度来讲，中国的发展程度啊，就是好像没有发展到中国人能有这些就是那么普遍的一些普及的一些观念啊，环境方面啊什么的。为什么欧洲人他好多其实先犯罪的是欧洲人或者美国人？ 没错没错，最早是你们先污染， 最早是我们。那我们得到我们想得到的，我们家家都有车，家家可能两部车也是很正常的事儿。 嗯， 医疗方面也是挺全面的，所以说啊，跟中国的现实环境不一样。中国现在是大家都觉得，我能有车，我到哪儿去我都开车，而且我都开不错的车。 嗯， 哎，我就是，而且我们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聊，您说您开小排量的车，好多人是觉得就是有这种虚荣心嘛。您奥迪 A6 啊，有3.0，嚯，了不起，都这样。 哎，他到说这儿，我还问你一敏感问题了。你说这个不买车，汽车也是污染之源，但你也开车呀？ 这确实是我一个不环保的行为。 啊，你怎么看、 啊？是，我这个事情我很矛盾，我承认啊。为什么我当时买车呢？在4年以前，我在农村租了个农村小院，我特别喜欢大自然，但是那个地方离北京市很远，几十公里，实在是没有公交车到那儿，也没有办法打车，所以呢，我当时我的亲戚就给了我一辆二手车，是捷达车，我就学了车了，有时候也开一开，或者我觉得这个捷达车有点耗油，我现在换成个小排量的，就1升左右的这种车。我开车有几个原则啊。第一，如果不可以不开，我尽量不开。比如说进城，我一看路比较顺，我绝对不会开车。 那你怎么走？ 那我就坐公交 车 、啊、 对，坐公交车。这是一个。另外呢，我尽量的是开，我刚才说了，开小排量的车。第三呢，就是我尽量的省油。怎么省油呢？比如说红灯到了，快到红灯了，我尽量的把它用空挡滑行， 跟我一样、 然后一停车、 你也这样啊？ 但我 一停车立马熄火。 我那不为这个， 还有最重要的第四点， 嗯， 就是，我给地球造成了污染，是吧？我增加了碳排放，增加了碳排放量，所以我就要承担这种碳责任。你看，这有一个叫做个人减排承诺书，这个是自然之友， 就是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我承诺啊，参加这个减排。哦，这有很多责任呢。 对， 我需要种25棵树，就是说为自己赎罪。 因为我算了一下，是的，我算了一下，去年我大概是排了3吨的二氧化碳，就我们家，不是我一个人了啊。那么它相当于种25棵树才能够弥补，所以我今年呢，今年年初我就种了30棵树，在门头沟种了10棵，然后在怀柔种了20多棵，我已经超额了。我现在我的计划是每年减排10%。然后呢，每年多种树，我心想尽量多种树。 你说 说起种树，我在大兴那边种过一回树，然后种了一排，结果那个当地人一看，我全种错了，他们全部重新弄了。 你这是树挪死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现在要谈谈这个生活方式的问题。 嗯， 就是为什么我说一般我们想到你们呢？总是有一种觉得可敬可畏，说老实话，就觉得哎呀， 为什么畏呢？ 就觉得你做的我们做不到，你明白吗？ 其实都能做到， 就是畏在哪儿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您都是对的，我们都知道在您面前我们惭愧， 对对对，我们才是对人，我们也种30棵树去，就是这不可能做得到。那么我想问问你的生活方式。你到底主张什么样是美好的生活方式？ 有一种误解，我想澄清一下啊。 嗯， 不是说的那个 NGO 这环保主义者都是一些苦行僧，啊，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所以你可能觉得我们这块人 对，有时候我们是有这 感觉，不是这样。 这里面也有有钱人，也有、也有这个，并不是说都是。 关键是说我们提的口号叫做节约资源，适度消费，就是你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就可以了。 中国我觉得在吃方面浪费最多。 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妈妈是这样的，在家里边，我呢还有两个弟弟，然后呢我三弟经常就特别淘，而且他脾气就特别的犟， 嗯， 就是想着他你让他往东他就往西，他这样 啊、 然后呢 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吃特别慢，而且呢，经常他就不吃完，他就放着。我妈妈说你可以不吃，但是呢，下午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啊，我们还经常就是吃一些面包啊，吃一些甜点， 对对对， 完了晚上七点多才吃这个晚饭。 嗯， 所以呢，说你下午的时候你再吃，你下午再吃不完，你晚饭你先吃这个，你才能吃晚饭。晚饭没吃，你明天早餐吃这个，它都是这样的。从小我们就这么教育长大的，但是我现在也惭愧，我现在做不到，但是尽量呢，就是我还是经常责备自己，比如说有时候也是在外面做节目啊，或者哪儿，然后我忘了我有一些事放那儿了，然后甚至有时候都忙得一塌糊涂，忘放冰箱了，这一回来哈就扔了。就没有办法，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剩的我还能给那个门口那狗吃啊，或者有一些，但是就是很难，确实很难做到。但是呢，我们就是如果说大家能有这种意识啊，包括我们我们就是洗澡的时候，我妈妈她是以身作则，她洗澡淋浴不超过3分钟到5分钟，她用水就特别少。 刚才周立安提到中国人这种吃饭上的浪费啊，确实这样，中国人生活习惯，中国人这个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中国的饮食文化，可是我倒恰恰觉得这是我们民族一种陋习，非得要请，尤其是请客的时候，好像不剩一点就显得特别小气。 嗯， 啊，那个不把人灌醉也不那什么。可是我看欧洲人呢，这点我特别，我就很欣赏发达国家一些有些这个生活习惯。你比如说那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德国总理科尔请那个李鹏吃饭，我印象特别深。堂堂这么一个大国的总理请李鹏吃饭，就是一份三明治，一碗汤啊，还有一盘沙拉。然后科尔吃完饭之后呢，一看他汤没有吃完，他就这个撕块面包，然后蘸了点汤，把它涮一涮，然后吃了。 爸爸妈妈一样。 最后呢，看着还没吃完，然后伸出舌头舔了几下。我心里想，要中国人绝对不干这种事儿，对不对？ 我们 堂堂大国总理太掉价了。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如果说我盘子东西吃不完的话，我妈妈就会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孩子吃不饱饭吗？” 哦，你知道小时候我爸爸妈妈说什么？说一句那个古诗啊，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就是说这个农民， 我们现在人也是， 就是我现在发现，照你这么说，我父母很多事情都是对的。就我曾经嘲笑他们，比如说我回趟家呀，请他们出去吃饭，我就什么这个孩子嘛，很长时间没见父母，能点恨不能几十个菜，哎呦，最后把我父母吃得快撑死了，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想剩下，但是我又点多了，还有就拼命吃，吃完之后，你知道现在这个饭馆啊，还会给你那个小毛巾， 嗯， 小毛巾，还有这个卫生筷哈，我那个时候就嘲笑我父母，我父母走的时候要把这个都带走， 嗯， 我就这个擦擦的油乎乎，你带这个， 我也带走， 他说我回去洗干净不就是可以做抹布吗？ 我有一次参加鞍山的那个发小一个聚会，200多个人，在鞍山那个很好的一个饭店里面， 嗯， 居然吃了饭之后呢，我一看扔下了200多条毛巾。这毛巾是非常好的那种棉花做的， 是是是。 我最后怎么办呢？我说我看扔这么多的毛巾，我实在觉得心疼，我就一个一个捡，最后捡了一大包，我就分给别人。我这个给你一包回去当抹布，给你一包回去擦车。 我想问您一下啊，我想问您就是， 您 要是比如说您在一个城市里边，然后是假如说市长请客啊， 嗯， 市长请客宴请这个招待这个贵宾的这个，然后这一桌跟我们这屋子一样大，然后这个哎，这一道一道的上，到最后毫不夸张的说，按平常来说，最起码剩一半到1/3。 嗯， 因为你也知道这种场景，大家就是互相敬酒，敬的过程中还没来得及吃完一口饭，就得站起来敬，完了之后。 嗯， 其实自己还到最后都没吃饱，来那么多菜我都没来得及吃。 是是，这种饭都吃不饱。 您会打包吗？ 会，我肯定打包。而且我不光是打我自己的包，我把周围的饭桌上的包全都打过去。打过去，但是我不是说 特别想见这种场景。 我跟您说，我到什么程度啊？有一次跟我老伴儿到王府井去吃饭。 嗯。 我吃饭之后呢，我自己肯定是要把剩，我一般不剩，我是买多少，因为我觉得尽量不要打包，还是买多少吃多少最好。打包总是还要用它的餐具。我自己包里面经常放一些塑料袋，那么吃完饭之后，我就把我周围的几个桌子上的饭，我全都弄在一块儿，打包带走了。到什么时候？到我老伴儿不想跟我一块儿走， 啊， 说一个说太掉价，另外说你那油了吧唧的蹭人身上怎么办？ 好像是要饭的。 对，旁边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但是这些东西我并不是拿回去我自己吃，我给谁吃呢？一个是我们周围那流浪猫， 啊， 还有就给喜鹊吃。 因为我觉得不管给谁，他没有浪费。我实在觉得那么多的东西浪费太可惜了。 哎，我觉得你真是跟动物有相亲哈。 没错，我很喜欢。 你说他解救过好多头熊，你听说过吗？原来西方也有报道说我们有的那个熊胆养殖场。 哦。 哎呦，我当时看我都觉得惨呐，就裸露着是吧？每天定时 永远不愈合， 永远不愈合的伤口，每天定时从这个熊胆里抽这个胆汁。 对。 当时你是给谁写信来的？ 我给当时的林业部部长陈耀邦。我当时看那个报道之后，我可以跟你说，我没有勇气看第二遍。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同情心的人都不可能说无动于衷。那些熊到什么程度，动物它没有这种自杀的这种意识和能力。但是那个是熊痛苦到自杀，有一头马来熊把自己内脏全部掏出来。而且当时那个熊的场主啊，他有这么一种观点啊，就是熊掌，因为是中国人好吃熊掌，据说是很美味的东西，一定要在活的时候把它切下来，如果死了以后，这个熊掌就不值钱，就不好吃了。那么那个马来熊把内脏掏出来之后呢，那个熊场主呢就大喊了，赶快给它剁下来。当时就是趁着还没断气的时候把那熊掌剁下来。我看了以后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当时就给陈耀邦写了封信，我说这种残忍，我反对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去残害动物。一个月之后陈耀邦给我回这封信，说是由于我这封信把这个当时的就是黑龙江叫吴淞县的一个熊养殖场给关闭了，有15头胆熊给解救了，但是我们国家这种胆熊还有6000只是合法养殖的，那个是非法的。 这太狠了，这个太狠了。 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每天都在发生这种悲剧，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努力的想推进咱们国家的动物福利法，或者叫做反猎的动物法的制定。 所以我们得代表熊谢谢您呢。我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看我们这李大姐做的事儿，你有什么感想？ 惭愧， 惭愧， 真惭愧。这是我不虚伪的一句话。但是我刚才我想说，就是跟虚伪有关的，就是实际上啊，我为什么问您说是到那种场合？为什么比如说有一些，尤其我觉得有一些省啊，像东北省啊、山东省，不可否认他在要面子上啊，我觉得是比较那个，就是一呢他份量大，二呢他肯定不敢说那么大的一个场面是这么大的人物请客宴请，我怎么可能打包呢？我怎么可能，我就说好像显得我这个人怎么，你怎么这连这点东西都没见过，好像连这点东西的一个面子问题。然后其实包括我在内，我都在中国，我也是在图生存，我也是在希望求发展，我也是在努力的在做，我也不敢说实话，我也不敢。 你也得人情世故， 我也得，可能到一定程度我就越来越敢了。但是呢就算我越来越敢了，我也会知道我在这儿也没有亲人也没有依靠，我肯定也会提心吊胆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 再插一句，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我请别人吃饭还是别人请我吃饭，我有一个条件，在吃饱的情况之下尽量别剩，所以我要的菜是比较少的，我从来都吃得干干净净，所以我吃完饭以后既没有一次性的筷子剩下，也没有剩饭剩下啊。有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一个亲戚跟我说，我以后不愿意跟你一块吃饭了，多抠门啊，多显得多寒酸呢。因为我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人家觉得怕吃不饱，可是我判断，我觉得他应该能吃饱。咱们现在都不缺营养，都在减肥。 窦老师，您看啊，我小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人家家里边做饭，然后一般就是很多时候还是家庭主妇做饭。做饭以后，我当时我特别馋，我一个人就管把所有的剩菜吃完。所以这家庭主妇就特别喜欢我，每次她都觉得剩饭挺麻烦的，所以我吃完了她特别高兴。但是呢我回想起来这种场景，你要在中国的话，每次她都会觉得她不会高兴，她反倒会觉得这个哎呦你没吃饱了，赶紧我给你再做一个，或者给你再点一个，或者怎么样，她肯定要那样想。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哎呦，我其实我看剩的饭，我就为了不剩我吃的，其实我早撑了，但是我为了不剩吃的。 真是没必要这样。 但是中国人一般他是想的，你既然你吃完了，那肯定是你不敢说你没吃饱。 咱们讲的是就是说得剩下。过去有人嘲讽，过去有人讽刺上海人，就是说吃饭就那么一点点是吧？都他没吃饱。 其实这是好习惯，我觉得上海这是好习惯。 会过日子。 我那个有别人请我吃饭的时候，我有一个条件，我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那个菜单。我看了菜单之后，我一定要划下这几个菜。我说一定吃，也不能要这么多菜，肯定吃不了。 最后果然我说的是对的，最后就这么我就划掉几个菜，最后还是剩一点。 所以你看咱们讲啊，就说人情世故，你到中国老学这几个字哈，咱们又讲常识啊，凭着常识生活。可是现在看来啊，有些时候这个人情世故啊，他就得改一改，因为你这个，你比如说什么叫人情，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你做的事儿我们就惭愧，我们觉得做不到呢？有时候觉得至于那么，你比如说他在长江的轮船上，他就敢找这个船长说，你们怎么能把船上的这个垃圾直接扔到长江里呢？你这个垃圾桶呢？ 有这样的事 啊？ 然后这个船长你知道怎么跟他说吗？这船长说，40年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事儿的人。 对，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星巴克指数。听说过这事吗？我星巴克指数，星巴克是个世界有名的咖啡店，对吧？他为了减少废弃物，他现在推行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鼓励你自带杯子 啊。 如果你自带杯子的话，你可以减少2块钱。这个什么叫星巴克指数呢？就是这一天他的营业额里面自带杯子的人和这个他的营业总额这个比例啊，这个叫做这个指数。比如说你有1000个人来喝咖啡，其中有500个人拿着杯子。自己拿杯子，那么就是50%，对吧？这个指数在中国的上海是多少呢？我非常惭愧，不到5%， 不到5%， 有的时候是达到什么1/1000。